从前流浪中，倦了爱上我的中央，风共我，也许一天于天涯途上，爱会沉溺中找到我所想。抬头前行吧，准我泪水哭出之前写你，来年和来月，请你尽淡忘曾经风中一夜花淌过，曾共风中一个他恋。

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不要等这一刻请移民。长夜有美醉也真，让我终于找到信任，不管一切是疑问，快乐是情人。

将不会再天亮，不明天也无所谓了，就静静的看青春难以难舍，泪还是热的，泪很冷了， 感，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。问宇宙它是否还爱我吗？这问题早就你碰到了，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。已忘记他，已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，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有永远幸福这件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，哭成都这般失恋的情，仍我一生。时光后是否可就此白头？他朝的你也小心，苍天最真情，无论存在着多久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，仍是会走。恨世上索有爱侣，孤身展示热情，从来未碰上最爱，仿佛是种罪名。上真有永远幸福这事情，为何在情感中这么多苦痛，哭成都这般失恋的情，愿我一生。 晚上七点喽，夜行动物们穿上战袍准备出发，生活就得有点意思。我是鹿晗， 速度高度 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。